北京时间的8:04，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青年张悦。 大家好，我是青年曼宁。 如果您还在路上的话，一定要把收音机调到 FM98.2 AM927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先来说一说今天的天气啊。今天呢是天气是多云，最高气温是7摄氏度，最低气温是-30摄氏度，空气质量的微凉。交通方面呢，今天限行的尾号是2和7，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限行机动车禁止在5环路以内行驶。 那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 那些骗得过别人却骗不过自己的事儿哈，有哪些？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了。 这是一个段子，这挺有意思，应该 骗得过别人却骗不过自己啊。 好的啊，还是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收听收看方式啊。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收听收看方，收听已经说完了，收看就是在花椒 APP 上搜索活力982，或者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啊，这个关爱青年计划这样的一个微信公众号。 关爱青年计划。 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号啊，点进去左下角有个视频直播。你点进去以后别忘了再返回以后再点一次。 然后这样重复20多遍，我们小编工资就高了。 好吧，接下来进入我们的青年头条号。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啊，首先来关注的是两会上的那些互联网科技方面的关键词啊。今天这段时间正在召开的两会，确实很多和青年人相关的话题啊。 没错了，比如说这个关键词一啊，人工智能。百度的李彦宏呢就提出了希望国家出台更大力度的政策措施，鼓励企业开放人工智能平台，并且呢培育国家级的人工智能开放平台。 我看到李彦宏还说这个他研制的无人驾驶车啊，今年有望量产。就是说确实是没有人可以就没不用方向盘也不用刹车，但是人还得坐进去。我倒看了那个广告宣传片了， 怎么样？来一台吗？ 就我现在就怀疑的是，比如说如果说没有人开的话，你说这个分扣是扣谁的？如果违章了以后， 有道理啊， 对吧？ 扣谁的分呢？ 扣谁的分啊？ 对啊，这应该这个仔细研究一下啊。 好的啊，关键词二就是自动驾驶汽车，刚刚咱们说到了。关键词三是网络游戏。这个人大代表于新伟提出啊，有些游戏正在为毒害青少年成长的新的鸦片，他呼吁要对网游进行分级，完善国内的正版游戏市场。 同时呢，马化腾也说了啊，青少年沉迷游戏的现象应该防治，但一旦一禁了之的办法呢也不妥当，应该考虑更多柔性的管理办法，比如说利用技术手段让家长与孩子立这个数字契约。 行，我觉得这 是、 对，但是我看你像韩国美国它有一些游戏软件，就你用上2个小时以后它就自动停掉，就不能再用了， 也是一种方法啊。 对，就直接不准再用了，明天再能玩。 那比如说这个对于那种电竞专业的学生来说，是不是？ 对，他们应该我觉得有密码吧。 我学习呢，只让我学2小时不够啊。 不够，好吧。关键词四，我们来说说网约车。现在的网约车驾驶员必须有本地的户籍和居住证啊，但是有人大代表说了啊，建议取消这个限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他还提出了各种细则中的一些像指标限制和出行安全没有关系的，比如说限定车价呀、车的轴距等等，这些限制也应该调整。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关键词五啊，电商赋农。刘强东提出啊，希望电商企业能够发挥技术和市场的优势，对接一些贫困地区，解决他们的资源限制，让企业家带头扶贫。 好事儿啊，电商赋农。当然包括我看到刘强东给他老家那个村民们今年过年的时候年货一人 又发钱了。 是啊，企业家带头，因为现在有一种说法说企业家赚的钱其实都是国家的啊，应该把这钱 就帮国家扶贫，是吗？ 对，拿出来。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3月份错峰出境游价格下降近50%。 哇， 喜欢旅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春节假期正式落幕了，那么已经进入到了3月的错峰出游了，所以像一些热门线路啊、机票啊、酒店的价格都有所下降。 我们在这个旅游路线方面啊，现在出境游的价格呢比春节期间快下降了1/2，国内游呢也下降了40%。比如这个泰国这个曼谷加芭提雅的6日5晚的跟团游啊，春节期间大概要7到8千块钱，然后现在呢只要4000块左右就可能成型了啊。国内的3亚4天3晚的酒店加景区门票的套餐 餐呢，从现在开始啊，北京出发的价格还不到3000元、 嗯、 而春节黄金周呢却经常上万，我们看到这个机票经常是1万到2万、嗯、 真的是这样，你看你这三亚也是，这叫冰火两重天啊。 哎，可是你有假期吗？ 没假期。 虽然是淡季，你有假期吗、 啊、对，我们就老老实实的给大家汇报一下大家假期去哪玩。 对对对。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旅游线路啊、旅游线路和机票的价格是直线下降了哈、嗯、比如说这个刚才说的啊，三亚的机票春节期间是高达了1万多块钱、 嗯、 那么现在呢北京飞三亚的机票只要多少钱呢？600-700块钱啊、 哦、 最低呢只有500块钱。 哦，这 请假吧。 300块钱500块钱真是我这太便宜了、 嗯、 所以特别提醒喜欢旅游的朋友们吧，每年的3到4月份啊也是南下赏花游的好时间、 哎、 啊有弹性的朋友可以趁着三月这个错峰游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啊出去玩一玩。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啊，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互动话题吧。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有哪些骗得过自己骗不过别人的事儿。 哎，我们看到、嗯、这个网友就说了 Doris， 他说那天早上6点去图书馆，每天晚上12点离馆，天天在看书，天天背一样的东西，以为自己已经很努力了， 嗯， 其实只是懒得动脑子，懒得去变换更有效的学习方式，结果呢考试成绩就告诉你了，你骗得了考官、 嗯、 你骗得了这个图书馆，你骗不了自己。挂了是吗？59。 对，有些是骗得过自己骗不过别人的事儿、 嗯、 啊，有些是骗得过别人骗不过自己的事儿啊， 这有点绕啊。 对，你看你像花开半夏不爱我这位网友说，我总去刻意寻找他爱我的细节，却发现只有自己在试着感动自己。 哇，其实骗不了自己就是啊他不爱我。 对， 想给他唱一首歌。 好吧，我们接下来就听一首歌。 如果我是一首歌，我愿意为你守护你的秘密，不让任何人听见，我会发笑令你怀念。如果我是一首歌，我可以带你看看从前的自己，想起想忘记的人，让过去温柔无情地拥抱你。你可以在我怀里坦白赤裸，我们可以疯狂流汗再脆弱，我是你的家，也是你的旅程，我们一起真实又深刻，你也应该把我放开，你知道你随时都可以回来，我们因彼此而自由而存在。 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的环节。计划一，关心娱乐，奥斯卡影后奖杯被偷了。 我觉得这个偷的人哈、啊，是不是真的以为那是纯金的？然后觉得发了，要把这个小金人偷走。 不，在那个昨天的时候，我们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号上还爆出来说、嗯、啊，我们其实青年广播也有很多小金人可以免费发给大家， 免费发， 不用偷，不用偷， 大家只要参与我们的互动啊，我 淘宝9.9就能买一个同款的， 还包邮。 好吧，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事儿吧。奥斯卡颁奖典礼刚刚落幕，科恩嫂弗兰西斯麦克多蒙德获得了最佳的女主角，但是在典礼的庆功宴上，小金人还没被捂热就被偷走了。 哎，怎么回事呢？ 急得都快急哭了啊！ 不过最终是摄影师和安保人员还是帮忙给找到了。 哎，这个小偷呢就被抓住了啊。这位嫌犯呢叫做特里布兰特，他偷走奖杯后呢在网上直播炫耀啊，称自己得了最佳音乐奖。最后呢奖杯被找回，特里呢是因为盗窃罪当场被捕了，将面临1年的监禁。你看这个不要作啊， 对，而且这个 还直播还晒， 这个是我们刚刚互动话题最好的回答。 对， 对， 对， 就是骗得过自己骗不过别人。 对对对对，骗谁呢啊。最后了解啊，这位戏很多的特里呢还曾经多次蹭红毯啊，拉着明星合影啊。有网友就笑称了，这么戏精啊，奥斯卡真的欠他一个小金人啊。 下回搬他一个 天天红毯啊，下次要不要自己买一个红毯，然后铺在什么地方自己走一下。 最佳这个这小偷奖是吗？ 加戏奖。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计划二，关心交通新变化。从3月12号起，北京市将有16条公交线路进行调整，增设中途站位，其中602路和824路还将延长营业时间。 据了解呢，很多市民就反映了一些公交线路的这个上站时间啊，还有站点之间的距离是过长了。因此呢，特地提醒啊，要增设站点，以后这个亚运新家园、白各庄各村、首开、长青头、月兰水岸等等这些小区的居民啊，出行将会更加方便了。想要了解具体的路线呢，您可以登录北京交通集团的官网来查询。 还是和身边的事儿有关的消息，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昌平上线便民服务的 APP。 本月北京昌平 APP 正式上线运行，以后昌平的朋友办事儿都可以少跑腿了。 哎，据了解，这个昌平的 APP 上线呢已经开通了许多政务服务，有预约结婚登记、生育服务证办理、医疗挂号、小客车摇号、违章查询等等。那么昌平的朋友们足不出户呢就可以了解进行这个政务办理啊，省心省力。那么网友呢还可以通过我要问政的板块来反映身边的问题，对各个职能部门的工作还提出意见和建议，并且呢还是能够及时的达到这个 反便民 解答的。 而且这个北京昌平的 APP 啊，每天还会定时的推送昌平本土新闻资讯，用户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了解昌平政务的信息啊，突发事件还有新闻热点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个汇集的居民还是很多的，你像回龙观地区也是在昌平地界上吧。所以大家没事，你像医疗挂号啊、小客车摇号啊、违章查询都可以在这个 APP 上实现。 哎，据悉呢未来这个 APP 还将开设这个虚拟卡等实用功能啊，以后用户只要通过手机就可以解决在昌平的衣食住行啦。 好，接下来我们还是来关心身边的事儿，来说说最大的早餐生产线投入使用了。 哇，这个一个小时就能做出1.5万个烧饼的早餐生产线您见过吗？现在啊，北京市最大的早餐生产线在丰台区东怡食品厂建成了，每天呢能够为北京市民提供150万到200万份早餐面食。那么这个负责人介绍就说了啊，这条生产线呢是8个小时内能做出12万个烧饼，但是呢只需要3到4名工人就可以完成。平常这个生产的主要有烧饼、馒头、包子、小笼包，还有煎饼、油条等等40多个品种的早餐。 你说容易吗？你说机器人给做早餐的人抢生意？ 哎， 我这3-4名工人啊就可以在8小时之内完成12万个烧饼。 据了解呢，今年这个丰台区啊还将设置智能早餐盒子店、早餐售卖机、家庭智能收货盒子等等，让居民呢吃上便利而且放心的早餐。那意思就是说我每天会就是门口有个盒子，然后每天可以自己去取那个早餐，然后就是热乎的新鲜的。 是的，然后也没有人啊，就感觉好像是从天上掉下来一样， 天上掉下来一个馅饼给你吃。 好吧，接下来我们进行小段片花，片花以后我们来连线北京铁路建筑报社记者刘英彩。 好，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 出国留学九课，出行旅游九课，娱乐演出九课，体育健身九课，时尚资讯九课，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八点到十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青年说，继续说。 北京时间的八点十九分，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我是青年张悦， 我是青年曼宁。 嗯，如果您现在还在路上的话、 哎、 听我们节目是最适合不过的了。 嗯， 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 啊。如果现在在固定的位置，比如说老板还没有看到你的时候， 比如说你开车的时候正在看视频， 这不现实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对对对、啊、给大家提醒一下、嗯、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来、嗯、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呢，就可以看到我们俩的直播了、就可以看到厂长长什么样了啊。 没错，主要是看曼宁啊。 然后您还可以通过花椒直播啊，搜索活力982这个房间呢、也可以实时的和我们进行互动。那么我们的今天互动的话题就是、你有哪些骗得过别人却骗不过自己的事情，好吧，自己都让你去了。 是的啊，包括刚才我看到有网友啊叫杨什么，他说再睡五分钟，这句话就是骗得过自己骗不过别人的事儿。 你真的是骗不了哈，比如说我今天就再睡五分钟，然后再睡了20多分钟。 再睡了20多分钟。好了，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中国铁路建筑报社的刘英才、来看看英才在这一周的时候又有哪些新的发现。英才你好，能够听到我们的说话吗？ 哎呀，你好，听见了。 嗯，你现在在什么位置啊？我看让我们的这个网友看看你现在在哪儿呢啊？ 嘿嘿，我今天到宣武医院帮同事拿个材料。 哦，吓我一跳，我以为你现在在非洲呢。 哎哎哎，大家看见没有？我戴了个帽子。 看到了，应该是个海军陆战队的帽子吧？ 哦、好帅、 你这个眼睛雪亮啊！ 是吧？ 对了， 不是 TFBOY 的吧？ 哇，这个好好看啊！我怎么觉得在《红海行动》里面是不是见过啊？ 是的，是的，应该是啊。 这个帽子呢，是我前段时间去吉布提，我们吉布提的同事给的，是咱们解放军在吉布提的综合保障设施的基地的一个纪念帽子。我今天把戴上了啊。为什么讲说它呢？就是我。上期啊咱们不是讲红海行动吗？我看最近的这个红海行动已经票房已经突破30亿了啊、有人跟他的那个之前一部好莱坞的大片之前也讲过《黑鹰坠落》相媲美，说他的这个拍摄手法以及表现的主题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准。那里边有一个很细的一个镜头，就是2015年说也门撤侨，说那个咱们的军舰把这个咱们的同胞撤到了吉布提，说去啊，不是吉布提，把那个对，《红海行动》里边讲那个有个战士啊，有个战士不是受伤了吗？打中了那眼睛嘛，打住脊柱嘛，说送到吉布提，所以我今天吉布提的把他帽子戴上了啊，我觉得很有纪念意义，这把他戴上啊，然后呢，我想接着上次讲，上次就是介绍啊，说上次。不是讲咱们在2011年的时候那个利比亚撤侨的事吗？上次主要讲咱们的自己的同胞怎么撤离的。今天我想介绍一下呢，在这个撤离过程中啊，当地的民众怎么发挥这个国际友爱精神帮助我们中国人呢？当时呢，我印象里边经常是讲，就是。比如在一个项目，在营地里边啊，当时已经情况非常危急了。很多当地的一些不法分子啊，持着棍棒、持着枪支啊，闯进了我们的营地。然后呢，去抢劫、去抢东西，抢钱，然后打抢。当时啊，在我们中铁11级项目有个3工区，当时25个当地的人就自发组成了这个护院队，啊，24小时保护我们。当时有666人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营地，然后他们几乎每天都在那儿。然后因为当时交通情况恶化，没有办法去保证充足的食物和水，他们这个当地的一个人还 每天自发的去那儿去送东西吃。说有天晚上啊，他们饭已经非常紧张了，之前有一个当地的小伙子自己从家里带了很多饼子送过去，他小心翼翼的给大家说，你看还是热的。 嗯 啊，当时大家家里非常的非常的那个感动啊。觉得以前当时觉得当地的人有些人比较可能由于性格的原因啊，可能比较我们中国人喜欢说他们比较懒，或者说他们比较容易满足，所以不像中国这么勤快啊。但是那一刻啊，觉得哎呀，这个两国的这个人们啊，真的心真的连在了一起。当时经过这个几天的护送啊，中国军舰也派出了护卫舰，去护航，因为当时已经有很多同胞从那个港口啊，搭乘这个从希腊雇了一个包船，把人啊从希腊从港口运到希腊去，这个中国同胞刚刚上船啊，就接到了这个海军徐州舰的一个广播的一个通告，当时他们听了之后心里是非常的激动，是这样讲的。说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徐州舰，受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委托，护送同胞们平安返回祖国，早日与亲人团聚。当两艘船靠得很近的时候，咱们解放军的海军徐州舰就打出了大幅的条幅， 哇， 上面写着， 肯定很感动这一场景。 对，上面写着祖国海军向你致以亲切的问候。同胞们一路平安。当时这个咱们船上的同胞们确实是非常的非常的激动，然后都站在甲板上呀，把那高呼高喊啊，感谢祖国啊，解放军万岁啊。然后呢，当时在登船的时候啊，他们是分几批登船的，就咱们做撤离的时候，在很短的时间内啊，就是在中国大使馆武官有个姓梅的一个武官，他牵头啊，从首都，德利伯里，德利伯里到米苏拉塔尼拉是一个反对派控制的一个区域，这儿有港口嘛，就是咱们大使馆的武官，派了港口，派了武官去接这些咱们中国人，当时200多公里的距离啊，就有20多个检查站，情况还是非常危急的，非常危险的。当他们分几批把这个中国同胞送上船之后，突然接到通知，说还有20多个人在100多公里的另外一个聚集点。 哦，那看来这个红海行动还是有原来的这个真实事件的啊。 对，但是当时就是撤离的时候呢，当时就要最后一批人就要找一个司机到100多公里，穿过这个交战区啊，有一个政府军和反动派的一个交战区，才能把他们接回来。当时找了一连串的司机，当地司机找了7个人都一一拒绝了，说给多少钱也不能去，那是一个死亡之路，我们不能去那儿。当时我们这位武官啊是个上校，我好像是一个，当即决定他自己开车过去，就带了我们当地的几名工作人员穿过这个死亡之路，用了10个小时把我们这20来个人啊从那儿把真的解救了出来。当回来的时候，当地人都不敢相信，集体鼓掌，向咱们的当地的武官和大使馆的人员啊，表示崇高的敬意， 还是很感人的。 这个红海行动讲的还是比较真实的啊，比较真实的。当然，我觉得这次这个票房飙升的这么快，以及评价和《黑鹰坠落》呢相媲美呢，我觉得不光是技术上的一个评价。还有一个是因为这是我们反映我们自己中国人的事儿，反映了我们中国人自己在海外的这种成长发展以及强大啊，富起来强起来，所以说应该是有中国人的情感在里边，所以我们说现在的评价比较高，我觉得是两方面的因素。 好的，感谢英才给我们带来这么真实的故事啊，这故事很真实，尤其是那些情节，包括说啊，从要去解救这个司机还有20多名这个中国人的时候，武官自己开着车啊穿过这交战区啊，非常的生动。希望下周三的时候我们还会和英才连线，看看英才能给我们带来很多啊最新的关于非洲方面的消息吧。好吧，英才，我们就连到这儿，再见。 再见啊。 接下来我们还是关注我们的奇葩青年有话说吧。 嗯啊，看奇葩青年有话说啊，杭州高中生做的提案呢，在全国两会上讨论了。来自浙江的李先生说啊，在刚刚结束的全国政协大会上呢，有一份来自杭州二中学生的提案。 嗯，我们还是先进片花吧。 好。 反正怎么样都是得进片花了，因为到了8:30了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嗯。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即将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开启本次由地球飞往982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FM98.2 AM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青年说，我们继续回来，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奇葩青年有话说的环节啊。首先来说的是， 我们还是关注刚才说的啊，这个杭州的高中生的提案在两会上被讨论了。 嗯， 是什么提案呢？就是这个杭州二中的学生啊，代表浙江省参加了第4届全国青少年模拟政协提案比赛，最终呢从全国30多所学校中脱颖而出，拿下了最佳展示、最佳提案2项大奖。 嗯， 那么这份提案呢被组委会推荐给了全国政协委员，代提交上了全国两会。 嗯， 那这个呢也是该项赛事中呢浙江省唯一一个被推荐上两会的提案。 厉害啊，这些中学生的 高中生，哎， 是这些中学生的提案呢和规范家政服务行业有关啊。 嗯， 有一位同学就说了，之所以想到这个提案，是因为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身边的二孩家庭越来越多了，但对于很多双职工家庭来说，既要工作又要照顾孩子，两者之间不可兼得啊。 哎， 对家政行业的服务需求越来越大，市场的急剧膨胀也带来了不少问题，所以队员们马上聚焦到了这个社会热点上。 哎，别看他们是高中生啊，但是对提案的严谨程度啊，嗯，毫不逊色于真正的政协委员。那么他们为了更好的了解家政服务行业呢，学生们从线下到线上进行了深入的调研，在调研的基础上呢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们呼吁制定全国统一的家政服务员准入规范，完善落实岗前培训制度等等。 嗯， 其实这个呢已经是杭州二中的学生提案第3次被推荐上两会了。哦，早在2015年和2017年就已经上过提案了，他们还收到了有关部门的答复函。 嗯， 那么这些具有责任感的中学生啊，让许多成年人嘛觉得眼前一亮啊。 嗯，你这 他们应该是00后吧。 哎，00后。 嗯 啊，应该是15或者16岁这样的一个概念啊。你不能欺负我，你下回见到老师的时候，这些学生杭州二中的学生可不能惹，我跟你说惹了我就写题了。不是开玩笑啊，但我觉得确实是一种建言建策的一种形式啊，对于中学生来说 是很好的一种渠道。 嗯，好，刚才我们说到了刘英才刚才记者和我们连线的时候说到了红海行动，包括说到了很多关于非洲撤侨的一些事儿啊。 嗯， 接下来我们还是来说一个关于红海行动有关的消息吧。 嗯， 就是沪杭亚丁湾的北大女生宋喜被称为国系90后。 国系九零后、嗯、 这个国是国家的国， 哇，嗯，这个背景就大了哈。怎么回事呢、嗯、就是说这个宋喜啊，他是94年出生的，18岁时候呢考上了北京大学。2014年呢，宋喜作为北京大学合唱团的领唱，出战第8届世界合唱比赛，为中国赢得了2枚金牌啊。今年呢也演唱了电影《红海行动》的推广曲。那么其实很多人啊，看来宋喜的青春已经足够精彩了、嗯、而他又有了一个新的目标啊，他就是弃笔从戎了，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哦嗯、为了能够加入这个海军陆战队啊，宋喜每天坚持高负荷的训练啊，比如说这个攀爬铁丝网呀，5公里的越野啊，实弹射击啊等等啊，每一个训练科目呢他都坚持完成别人2倍的训练量啊、嗯、最终呢这个北大的妹子呢就蜕变成了海上霸王花啊。2016年12月呢，她成为赴亚丁湾护航编队的一员，那也是这一批队员里面唯一一名女性的陆战队员、 嗯、就红海行动里面那个女性的原型吧。 是吗？ 是啊，昨天我还看到朋友圈文艺广播好像访谈她了。 哇， 应该是原型、 哦、 很帅， 好崇拜他， 非常帅肯定。而且你想想，人学习也不赖，人北大的， 唱歌还唱得好听， 唱歌唱得还好听，结果对吧，不干这些， 对， 我当兵 弃笔从戎， 对， 哇， 我还是海上陆战队的唯一一名女运动员，不是女队员， 我都被他圈粉了，怎么办？ 这回头以后我可以给大家放一下他的这个推广曲吧，嗯、我们争取把它搜到，然后明天的节目给大家放一下。嗯嗯。好，接下来还继续我们的奇葩青年有话说啊、嗯！奇葩网友宋本爆料说，最近重庆八中举行了开学典礼，嗯、学校食堂的厨师小哥上台发表讲话 啊，他不仅发表讲话，他还飙起了英语啊，是惊艳了全校的师生啊。这个小哥发言呢，不但是内容有趣啊、嗯、英语发音也很标准啊，让台下这个学生发出了惊叹声、啊、嗯， 这让我想起英语神厨张立勇， 嗯 啊，他是清华大学原来食堂的一位厨师， 嗯， 自学英语考上了清华大学，而且成为了现在北京电台评选的北京榜样。 哇，好励志啊。 嗯嗯， 是不是适合上一下我们青年说啊？ 反可以，随时可以叫他来啊，嗯、给我们青年励志一下。 对对。 但是我觉得吧，能当厨师的，绝对英语都不赖。 为什么呢？ 这是吧？你看，为什么能当厨师的英语都不赖呢？这是你想想，新东方，它既是英语学校，它又是，对吧？烹饪学校， 好像很有道理啊。 嗯。所以你看，这一旦上学的啊，不管是上新东方英语还是新东方烹饪学校，未来都是一个好苗子， 厉害了。 好，奇葩网友啊，静坤给我们爆料说，最近硅谷的精英们都开始养鸡了 啊， 这是那个手机手游， 对对，下蛋的母鸡、 啊、下蛋的母鸡啊，嗯嗯，哇，据了解哈、啊、据说这个在城市里面养鸡啊，现在变得非常的时髦啊、嗯、在科技精英聚集的这个加州湾地区呢，大家认为养一群这个生蛋的鸡呢，就像开特斯拉一样呢，很潮啊，很拉风啊，说明你具有环保意识，是一件很值得炫耀的事情。但是养鸡呢也一定要养得精致啊，这个硅谷的精英们啊，会购买一些高科技笼子啊给它做窝，还会请高级的兽医啊，就连这个鸡吃的饲料呢都是三文鱼和牛排之类的。 看人家、 哎、人不如鸡系列，这是 人家这养的多，人家这、嗯、人家这才养宠物养的高级的， 对对对 对， 你是吧，你比如说 输了 下了班以后，人家说一块吃晚饭吧，不行，我回去我得养我的鸡， 遛鸡是吗？ 我得遛鸡呢，我担心我鸡们。好吧，那就先聊到这儿吧，接下来我们进行小段片花，片花回来以后继续我们的靠谱青年。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啊！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是，有哪些骗得过自己、骗不过别人的事儿、嗯，或者说骗得过别人、骗不过自己的事儿？ 哎，我们看到啊，这个杨什么他就说啊，买不起房，明明是赚的太少啊，却骗自己房价太高； 嗯， 长得太胖，明明是太懒，却骗自己没时间锻炼；找不到男朋友，明明是条件不够好，却骗自己是要求高； 学习成绩太差，明明是智商低，却骗自己是不够努力。 就承认了吧，是吗？ 不想说名字的这位网友给我们发来的这条微信，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他说，说了不该说的话，发现超时不能再撤回了，然后自己就没事就把那句话给删除了， 然后就装作自己没有发过， 对， 是吗？ 装作自己没有发过。 这时候就应该对方截图然后发给他，你看你看，这就是你刚才说的话， 就好尴尬。 还有网友班尼亚说，身在图书馆骗别人在学习，但却骗不了自己在听广播。在听我们广播是吗？ 在听我们广播、啊、 听完再学哈。 FM 98.2 啊。接下来还有一个网友给我们说的这个也挺有意思的， M 先生给我们发来微信说，高中的时候课桌上书堆的会很高，为什么呢？因为可以书堆的特别高，就可以在书下面偷偷的睡觉啊。讲台上的老师根本就看不到。其实这个绝对是个误区啊，给我们广大的高中生普及一下啊，老师站在讲台上可以看到任何角落， 什么都能看到啊。 等你上了大学啊，哪天你这个到讲台上给其他学生讲课的时候，你就明白了啊，你做的任何小动作都在老师眼皮子底下。 你还以为老师什么都不知道，真是想多了。 对，不要骗自己，一定不要骗自己、也不要企图骗老师， 对， 是吧？老师是不能被骗的。好，继续我们的靠谱青年，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第32届北京青年五四奖章评选表彰来了。 哇，从现在起呢，今年的北京青年五四奖章评选呢马上就要开始了。五四奖章是什么呢？它的参与的评选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呢？怎样参加评选呢？今天呢，我们靠谱青年就为你一一解答了。首先呢，这个北京青年五四奖章呢是北京青年的最高荣誉啊，由共青团北京市委员会、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授予。那参与评选需要准备哪些条件呢？第一啊，你必须爱党爱国、遵纪守法、品德高尚。哎，其实这一定是优秀青年的必备条件了。 第二就是您还得是14周岁到40周岁啊，40周岁以上的您就不能评选了。 哎，比如说张厂长就不行了啊。 是的，我觉得很遗憾。工作生活在北京的青年啊，也就是说您要出生于2004年4月30号到1978年5月1号之间， 哎，这其实范围还是挺大的， 范围挺广的啊。 第三呢，您还要勤于学习，善于创造，在本职岗位上啊争先闯右，并且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具有良好的社会影响和示范带动的作用。 重点来了啊，如果您符合以上的这几个条件啊，还能被重点评选。这四个条件分别是爱岗奉献、创新进取、引领风尚、服务北京，只要您符合这四个里面啊，就可以更加重点的评选你。 哎，这不是在说我吗？ 对， 就你快告诉我这个怎么报名啊，我要去报。 我告诉你啊。一是基层提名，也就是各区局级单位的团委提名。二是组织征选，评选表彰委员会会根据发上来的这些报名表然后进行一定的征选。第三就是媒体推荐，主要是面向在北京的新闻媒体征选。 哎，那我可以通过我自己的媒体自荐吗？ 可以可以。第四就是个人自荐啊，自荐人在征得单位团委或者居住地团委的同意后可自己报名。 哇，那如果还有很多北京青年啊想要像我一样了解一下具体的这个报名具体事项呢，可以关注北京共青团的官方网站来了解。 好事啊，北京五四青年表彰。我不知道团市委的领导有没有在听我们的节目啊，如果听的话，我希望我们俩先入选， 给我们两个机会。 我们是青年说，主要就是面向北京青年的新闻媒体。 对，青年张悦和青年曼宁啊。 好了，一首歌给大家。 未完成的梦是否还信仰难挨，那些错过的种种是否面红，那些未完整的爱是否还隐隐作痛，如果生命只剩下一分钟， 昨日担当昨日感想。 旧叠床。 夏时梦长，秋时愁短，清冽途上不远望，薄情于痴谈笑于忘，世景冷眼眉间长，难与书的难在得失，难是求而不得。 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三号王明扣。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好了一个歌曲以后，欢迎大家回来。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中国传媒大学的学生啊，心仪啊，来看看传媒大学开学以后有哪些好玩的事儿可以和大家分享。心仪你好，能听到我们说话吗？ 啊，能听到，能听到。 你现在在什么位置啊？ 哦，我现在在学校的48教，然后正好下课了，在课间。 哦，这个点儿就下课了？ 对，因为 中间的 早上的课的话是45分钟就有一个小课间的。 哦， 嗯， 现在在上什么课呀？ 在上语言学概论。 语言学概论是一个什么样的课呢？ 刚刚老师给我们大致的介绍了一下语言学的话，他不仅仅给我们讲就是中文，然后刚刚还给我们说英文，然后跟我们说英文和中文在发音上面，在它的这个历史上面有哪些不同，就是各个语言体系都会给我们大致的讲一下。 嗯，开学以后有没有不适应啊？什么时候开学的呀？ 就是星期一开学的，然后很大的一点变化就是现在很多老师他们来上课带的点名册，点名册上面都会有我们的照片。 哇 哇，这是一个劲爆的消息。 想当年我们上学的时候还真没有这种操作。 点名的时候都会把你和你的人和你的照片对比一下，看看你是不是真人来上课了。 哇，这个我这是青年说今天节目当中最劲爆的消息。 对， 对，然后老师们的话就说，现在学校对这个课程查得特别的严。如果说你有两节课或者三节课不来的话，你可能就没有考试的资格了。 哦，所以说也不会再存在那种替别人点到这样的事儿了。 对。 你像我们当初在那个上学的时候，我们班有个同学声音表达非常的好，能替10个人点到。 哇，适合参加声临其境这样的节目是不是？ 现在我想起他，我都是满心的感谢，真的。 因为其中就有你一个人嘛，能替你答。 对，真的。但是现在如果有照片，确实不好弄了。 对。 那还得化妆。容易吗？ 我以为这样你就会乖乖去上课了，还得化妆。 好吧，心仪啊，那你这个什么时候回到的北京？除了上课有新的变化以外，学校的校园有没有新的变化？ 学校校园的变化的话，就是现在又开始了，就是又新一轮的这个绿化。很多的工人，然后还有很多的园林的阿姨呀、叔叔阿姨们，然后他们又开始就是给学校又在做一些新的环境上的改变。然后还有一个特别大的变化就是很多的学生又开始办健身卡了，然后很多的办卡小哥都会在学校门口就哎同学健身了解一下，然后以前的话很多学生都会选择不去理会他们，但是可能因为马上夏天就要到了，要开始露肉了，所以大家开始都特别的感兴趣，都愿意去了解一下健身啊、游泳这样的课程。 曼宁有没有 办过。 曼宁深知自己的没有毅力。 是这样的，心仪说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我们青年说要好好报道一下。 嗯。 啊，我觉得啊，这些健身的帅气小哥在我们学校门口忽悠我们办健身卡非常不好。 嗯，因为你只办好了以后去一次就不再去了。 你像我每学期都办。每学期我都没去过， 然后把那个自己的这零花钱， 我就感觉每次开学回来我都是来交份子钱的。 就是你为他们的那个环境做贡献，为他们的健身环境做贡献。 对，然后呢只能说是吃饭喝酒的时候吹牛的时候可以跟别人说，哎，我办健身卡了， 我明儿我喝完这顿酒我就去健身。 从来没去过，真的。尤其我还知道这个地点在哪儿，就在传媒大学对过，有个珠江绿洲，珠江 就是那儿， 珠江绿洲的地下一层，物业的地下一层有个健身房。 哇，那这距离我不到500米啊，但我还是不办，我不交份子钱。 好吧，谢谢心仪和我们的连线啊，也希望你学业顺利，好吗？ 嗯， 谢谢， 好，再见， 拜拜。 青年说，继续说。 好，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是 那些骗得过自己却骗不过别人的事儿，或者是那些骗得过别人却骗不过自己的事儿。 像办健身卡就是骗得过别人，骗不过自己。 对呀，你骗人健身小哥干嘛呢？对吧？ 对， 他想你了解一下，你就交了钱，然后其实并不想了解。 这我容易吗？对吧？你看，我们还有网友在说，美颜相机泛滥的年代，我们都活在美颜相机里，啊，其实是骗了别人，骗不过自己。 拍照两分钟 ，P 图俩小时，是吗？ 对。 然后大家就见真人的时候，觉得哦，你就是曼宁啊，哦，原来你长这样啊。 大意了，真是大意了，是这意思吗？就是说 以后那个 P 图的时候啊，别太失真。 你看我们网友杨什么就说了，同理，化妆也是一个道理。卸了妆以后，连妈妈自己都不认识自己孩子了。 这也太夸张了吧？你的化妆技术到底是有多强啊？要不要来教我一下？ 好吧，今天我们的青年说的上半时段就到这儿吧。接下来下半时段是北京青年榜样的精编节目的展编。也希望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青年说。当然了，在下半时段播出完以后，还是我们的职场有高招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 欢迎锁定我们的 FM 982。 我是青年张悦， 我是青年曼宁， 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 惊慌过。